重点一段唱，他说你啊好好准备准备，哪天呢我让大姨来听听。 嗯， 大姨就是他们家那个管事儿的人， 管事儿的人， 对，以前那姐妹几个都是唱戏的，大姐不唱戏管事儿。 嗯， 后来呢有一天大姨就来了，说的让我唱，我唱完之后，哎呀这孩子唱真有，真像咱爱派，说那个，说你回家问问你妈，说她要同意呢，以后咱就学爱派。 嗯， 后来呢，我回家问我妈，他们都外行人也不懂， 也不懂爱派是什么样啊。 对，后来说，那个尊重老师意见，我们不懂。后来转一天，杨老师问我说：“那个你问你妈了吗？”我说：“问你妈说什么呀？”我妈说了，那个尊重老师意见。哎呦，杨老师特高兴。 嗯， 后来就跟那大姨也说了，说他能学爱派。 嗯， 他们就是还以为以前啊都是家长啊说了，其实我们那阵已经是就是在学校在戏校学的戏啊什么都是听老师的安排，在家家里也不是干这的。 嗯， 完了我就学爱派，嗯，学过那个八月中秋。 嗯 嗯，蜜蜂记、 哦、 什么就纯那爱莲君的那老唱片跟那学、哦、 那这个爱派它有什么特点、嗯、跟你后来这个白派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嗯，有 接近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啊、 有，它都不属于那个高亢的喊的、 哦、都是低回婉转的， 对，唱味儿的。 嗯， 我的条件呢好像比较接近这个。 嗯， 在天津那个环境里啊，我的声音就是不是那种，嗯，就是 特别高特脆特亮， 对对对， 不是那样啊。 嗯，我愿意唱那个细腻一点， 比较有磁性的， 哎、对， 低回婉转的、 嗯，我也喜欢。 嗯， 条件也接近。 嗯，这就学上了爱派了。 嗯， 但是学了一些时候以后，怎么就转到白派了又？ 哦，当时是那个李瑞环老师长吧，就是还在当市长的时候， 嗯、 这个到天津视察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评剧院这么大一个剧院，嗯，应该百花齐放。 嗯， 说像白派啊新派啊那么有群众基础的流派呢，你们应该有人继承有人学。就在这个几次说的情况下，这院里得找啊，爱派不是跟白派有接近的地方吗？ 嗯， 就这样。后来说那让冠丽学吧，我吧还不学呢、 哦、 那阵我已经迷上爱派了，我干什么爱上瘾、 哦、最后就领导安排 啊 领导一声指令，最后也没办法， 最后有嗯有一次那个李奇文李院长当时后来有一次就躲不开了，说哎这样吧，你下礼拜三你必须得会一段， 嗯， 说你得学，我说哎呦我没有录音带啊，找旁边有个老师说我有，就学建皇宫，就学一段就行。然后我就回家学，我一看，哎呦，跟天津流派的秦香莲一点都不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能不听啊，就学下来了。学完之后呢，就礼拜三听，听完之后说挺好的。我想不行，我说李院长，您没听我唱过爱派吧？ 嗯， 我给您唱了爱派。 嗯， 唱完之后没说话，我说哎，我再给您唱一段。唱完之后说话了， 嗯， 说。从现在开始你别唱爱派了、 哦、 你就正式改白派。 白派、嗯、 当时我觉得特，我也觉得对不起杨老师、 嗯、 跟杨老师就说，我说这个 这也没办法，也不是你自己定的， 这 领导决定的 啊关键你是个聪明人，这个让你学的可能还挺好，最后人就让你定的这个白派了。其实在评剧当中呢，可能大家对于白派就更熟，喜欢的人可能更多， 对， 所以作为领导来讲呢，他也是有他的想法， 对 对 希望白派呢能够有传人、嗯、流传下来， 对， 因为大家喜欢嘛， 嗯 啊，可能估计想想也就想通了 啊。我后来听完之后呢，这不学了一段吗， 嗯， 再以后还得学呀、啊、就上瘾了、 哦、 我觉得白派太好听了， 太好了。 秦香莲的带子吧，就是三，就是上中下，那个我当时最爱听那个琵琶词那个反调， 嗯， 我就反复听，把那听的就丢转了。然后呢我再买，我说我光买钟，人家不卖我，说一买就一套、 啊、 然后呢我又买的，好像中间那又听坏了， 哎呦， 就是特喜欢。 看来你这个白派现在唱的这么有味儿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啊，才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那是应该的。嗯。 好，那么咱们说的这个白，这个评剧的四大流派，也把这王冠丽呢最初学爱派，后来怎么学白派的这个经历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啊。

呢，我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这段叫做《剑阁闻铃》呢，也是骆玉笙先生的代表作了。哎呀，真是这个，应该说王冠丽呢得到了骆先生的这个真传啊。你像你这个评剧呢，更多的是听录音来学习，但是学大鼓呢，却得到了骆玉笙先生的手把手的指教。真是不容易啊。

听众朋友，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评剧和金韵大鼓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好，听众朋友，再会。Thank you.